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咁啊，对上两节我哋就好详细分析咗呢、這个，即系律政司点解即系喺年初二啊，就有呢、這个吓话唔再检控梁振英事件嘅呢一件事。咁我哋就详细做咗个政治分析。咁我哋翻嚟第三节咧，都仲想继续讲啲同时事有关嘅题目，同政治都有啲关 系。 咁啊，同钱银都有啲关系嘅。 嗱，咁啊，各位網友咧，想唔想其實有人派錢俾你哋咧？ 想啊！ 嗱，因為咧，對上一次派錢咧，香港政府就2011年啦。 係。 係啦，因為點解咧？事源係 阿薯片叔叔。 其實事源2010年，就咧每人咧就喺你哋户口強積金户口注入咗6000蚊。 係。 咁啊，第二次咧又想咁做，就俾人屌到反艇。 系 嚇、啊！哇！你撲街，你強積金擺落去輸鳩埋嚇，而家又想我哋輸多鑊。喂，你攞幾使幾百億，但係我哋斗領都冇攞唔到。仲要我65歲，喂，好多僆仔20歲啫。你要等我等45年啊，就詛咒呢、這個叫做胡鬚爭死全家自此你啦。 嗱，因為我哋最近多咗好多網友聽咧，咁可能好多網友未必以前聽開網台，可能未必知道即係。又或者可能甚至乎都唔知道財政預算案同埋財政盈餘係乜，咁我呢度補充少少啦。嗱，其實咧就唔係喺政府裏邊攞一嚿錢出嚟話派俾大家，而係因為你每年其實咧政府其實有收入噶嘛，因為你有税收。咁咧其實講緊個財政預算案就係講緊下年其實政府預咗使幾多少錢，咁我就係個政府個 budget 啦。咁其實政府個 budget 咧其實已經係好多年咧都係計得唔準嘅，即係例如我計咗使100蚊，我最後其實只係使咗70蚊。但我的税收收回来就收了100蚊，那就变了有一嚿钱剩了下来。那这一嚿数是每年都有剩的。那而事实上呢，就是由2010年当年开始已经是累积了很多年都是有钱剩。那我们当年其实都闹过胡苏贞，就是你作为财政司呢，你那个财政预算案的计算一向都不准确的，成日都有钱剩。 成日都计错数，剩落储落大把钱。跟住呢，其实我们一路都话佢呢，喂，你将啲钱收收埋埋，呢、這个未来基金就摆2000亿，嗰度就摆几百亿，将香港政府的钱呢其实收埋喺唔同嘅柜桶，就话俾人知我冇钱。因为年年都有，佢哋其实年年都有派钱压力嘅，因为你政府水浸嘛，每年都赚千几亿，系嘛，啲钱都多到死，但你又唔去还富于民，亦都啲人话咧，政府攞嚟派钱唔啱嘅，我哋咧要做啲长远措施。你话冇冲突嘅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嘅钱咧，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咧，连埋外汇基金，连埋政府嘅财政储备，连埋嗰啲家当吓，系有30000多亿嘅身家。是全宇宙最有錢的政府，比沙特政府還有錢，比起卡塔爾政府還有錢，因為我們是沒有外債的。你想想，全世界政府沒有人及我們香港人有錢的，這麼有錢的政府要建醫院，哇，隨時填海建500間都可以，根本就政府不做。所以呢，喂，你與其政府不做了，你不如將錢還富於民，因為喂，那些全部是市民的血汗錢來的嘛，是不是？所以呢，我們其實一直都是同意或者贊成這個派錢的，因為呢我們覺得派錢呢會相對於公平。 是，今次已經有部分建制派的政黨就出來是贊成是派錢的。 是啊，現在呢民建聯已經轉態了，工聯會就率先說了，是不是？因為早兩天就麥美娟出來說應該是主張派錢，反而公民黨就企硬說不派，他們都是說那套派錢不如做些長遠的。 我們好像很早都分析過是會派錢，我們好像好幾集 很多集之前說過， 是 有提過一下，就沒有說很肯定。但是看回麥美娟呢，就坦白說工聯會的那些議員呢，基本上呢你其實真的找一隻樹熊上去，找一隻熊貓啊，總之什麼生肖的動物擺上去 呢，生肖擺上去 都可以做到這個工聯會的議員，因為他們不需要獨立的人格，不需要獨立的分析，不需要任何東西，坦白說連學歷都假的。 是的，麥美娟連個揮槍寫錯嘛，知足常樂那個， 那個當是來屈他，那個當是假的，不要緊，當是屈他。 呢個都唔 佢哋咧永遠係冇自己主張，佢哋永遠有主張嘅時候，一定係有人話俾佢知政府會做呢樣嘢，就叫佢哋主張呢樣嘢。 係啦，跟住佢哋出到嚟就抽抽水嘛，早收三日風嘛，爭取辦成功啊嘛， 即係可以到時印啲 poster 寫住成功爭取 派錢六千 咁樣 係啦。咁今次好大機會 呢 就派錢嘅， 又係做翻啲招啦。咁啊，趁佢哋肯定99%就係收到風。今次會派錢，所以就出嚟話要求派錢， 係啦， 轉頭就可以將呢件事寫入佢哋個偉大嘅 profile 入邊。 咁仲有民建聯、工聯會已經轉咗態啦，咁民主黨轉態，最緊要就係因為民主黨一路都派 過 派錢啊嘛。 呢個第二大嘅嚇，我哋成日分唔到民建聯同民主黨，我哋成日講 笑咁講。其實佢做嘅嘢同一樣嘢嚟嘅，因為咧其實民建聯根據民主黨以往點樣做法，佢係跟複製嘅啫，其實。不過佢係排頭就唔同，即係支旗唔同啫嘛顏色。 佢補選就嚟近啦，仲夠膽同市民調轉話唔好派錢？ 哦，嗰個唔使選啊嘛， 仲想慘敗 咧？唔係啊，嗰個唔使選啊嘛，嗰個公民黨唔選噶嘛。喂，公民黨個公字咧應該係攻擊個公喎。喂，佢專攻擊市民嘅，你可唔可以出嚟交代一下？過往政府由曾蔭權時代開始派退稅派差餉，我哋一路都反對咧。點解我哋反對咧？ 可以逐樣講，即係政府佢剩咗嚿錢，佢成日都係話擺落去第啲地方嗰度俾翻你。嗱，佢唔係話攞去做基建啊或者投資啊，佢唔係拎去做基金啊，佢都係俾翻你，不過係用頭先我哋講嗰啲方法俾翻你。 就係咧，公屋咧就免租三個月，跟住咧差餉咧就退翻越退越少嘅差餉，就之前退三個月差餉，即係咧免三個月差餉。咁如果你本身自己冇物業嘅，咁啊冇你份咯。咁如果你個租金包埋嘅話，咁佢益咗業主嘅啫喎，係咪啊？因為業主全包嘛。咁如果你係租客，而家大部分租客都唔使交差餉噶啦，係咪？咁係益咗邊個咧？益咗有錢業主咯。 業主咯， 嚇、啊！有啲業主你知唔知咧？上一次即係依幾年派錢咧，有一個好有名嘅姓石嘅家族咧嚇，佢、哋其中一房人，淨係政府退差餉退咗百幾萬俾佢。 系， 净系退差饷啫。 因为佢哋物业多， 因为佢有几百个物业啊嘛，退100万差饷俾佢。 系， 咁呢个系 case 好湿碎啫。因为咧，另外啲仲离谱嘅就系咧，嗰、那个叫做咧退税，嗰啲公司退税啦。其实差饷好离谱噶啦。 公司退系啊，公司退税 啊。系啊，公司退税啦，因为每间公司咧嗰阵时初悭10000蚊啊嘛，跟住咧个人。嗰啲退稅啦，你差唔多揾幾廿萬先有機會退得足嗰20000蚊噶嘛退稅係嘛？咁你諗下，你派俾啲有錢嘅人，你係派俾啲揸幾百億物業嘅人，你退翻100万俾佢，咁係咪公平啊？所以我哋當時即係如果政府派錢咧，每人統一6000咧，依、這個最公平嘅喎，因為李嘉誠同你同我都係得6000蚊啊嘛，而李嘉誠唔會去申請嗰6000蚊噶嘛，因為咧依、這個唔係係人都有嘅，你始終要撳一個掣。嗱當時咧，你係要喺銀行。輸入你啲資料，佢要6000蚊計劃啊嘛。其實咩計劃咧？意思係派錢，不過咧你去登記就有，唔登記就冇。咁李嘉誠當然佢唔會去登記啦。我相信，就算有嗰6000蚊對佢嚟講，你係咪想退1億俾佢咧？政府就退1億俾佢嘛。 佢可能覺得佢花呢啲時間去撳呢、這個，我賺嘅錢都唔止啦嘛。 係啊， 即係最緊要，即、就、係、是、想同大家講就係、是、嗰、那個公共財政。嗰、那個理財個方針其實最簡單就係大家收咗税翻嚟，政府再去重新分配呢一啲，就係做一個財富再分配喎。係 啊。 咁如果你個財富再分配係指有錢嘅人你再派多啲錢俾佢，窮嘅人你俾更加少嘅錢俾佢咧， 窮嘅冇份啊。 咁甚至乎冇份咧，咁你呢一個嘅財富再分配咧，就絕對係做唔到財富再分配嘅工作。 所以嗰陣時有一種叫做 N 無人士啊嘛，即係譬如例如佢住劏房嘅，咁電費 冇得退，冇得退， 差餉 冇， 唔關佢事， 差餉冇退。 跟住咧冇得免租，因為咧你住公屋有得免租喎。嗱，其實呢樣嘢咧，其實呢樣嘢係好令人哋不滿啊。點解咧？公共房屋咧，政府係資助咗你一世，仲可以細集，仲可以細集啊！咁你諗下，如果你住公屋交2000蚊租，政府仲可以免你3个月，咁出邊租緊10000蚊嗰啲又冇份，咁你話對於公屋個租户梗係好開心啦嚇，又可以慳翻6000蚊啊！咁啊3个月免租啊，去邊度飲茶啦，或者食埋佢。咁但係對於好多住劏房嘅咧 ，M 無人士咧係乜都冇咯，係嘛？咁你政府唔能夠喂對一啲嗰啲叫做即係咁即係反而 最弱勢嘅社群， 最弱勢你政府係冇照顧佢嘅社群咧，係等於踩多佢一腳，等於雪中送屎嘅啫。 人哋已經落雪啦，你都好慘啊！仲你仲整嚿屎都佢嘆下，喂，嗰邊已經錦上添花噶啦。喂，你知唔知退稅咧？第一間公司最多個退成億啊，退差餉退稅啊。喂，嗰個可能係李嘉誠或者華茂，因為華茂揸最多物業嘅，可能你退翻一億俾龔如心，龔如心釘咗啦，係嘛？咁啊，而家剩翻佢啲兄弟姊妹喺度啦。喂，你政府做緊啲乜嘢啊？你係攞啲錢，喂，去貼啲有錢佬喎，窮嘅人你係等於剝有錢窮嘅人去貼啲有錢佬喎。所以當時我哋覺得派退稅即係派錢統一六千蚊係最公平。 嗯， 因為就算你派俾李嘉誠都係六千啫，你唔使俾一億佢嘛。 正正就係頭先講嗰樣嘢啦，就變咗一個好有錢嘅人去攞個數都係同你一個好窮好窮嘅人攞個數係一樣嘅。 嗱，依個咧，我哋曾經喺兩年前我哋開台嘅時候咧，就請咗759嘅林生嚟做節目，佢係反對派錢嘅。佢話咧，退差餉啊，嗰啲咧就會令到我哋啲中小企咧就好大幫助。喂，你都唔係爭在嗰兩萬蚊啦、三萬蚊啦，佢可能啊，你如果揸多兩三個物業收租，可能你係慳翻三幾萬嘅。咁如果退錢咧，就退六千蚊俾佢嘅啫。咁你覺得林生爭唔爭呢六千蚊咧？佢唔會攞你。 唔係啦，即係好多人未聽詳細聽過，你逐點列出個理據就唔會，未必會明白嗰啲拎啲錢點解拎去派係有用嘅。 係，因為咧嗱，2011年咧香港十大嗰個叫開心事件咧，第一位就派錢六千蚊，因為好多人咧當年咧。你有錢嘅，唉，攞去使咗佢錦上添花。但係對於有啲基層嚟講，好窮嗰啲咧，嗰六千蚊可能救命㗎啦。嗰六千蚊可能就係佢平時啲仔女，哇，即係嗰啲餸咧，五十蚊一餐嘅啫，只能夠，哇，你突然間多咗六千蚊，唉，三個月可以有好餸，有得加餸。咁變咗咧，佢嘅生活唔會即時為佢改善佢生活，但起碼咧，佢都可以開心一段時間。但係你退稅，啲人冇感覺㗎，嗰啲石生咧揸住。幾百億物業咧，你退一百萬差餉俾佢，佢冇感覺噶。 嗱，當時其實就好多新有啲新聞就報，即係話哇，有啲人一攞咗六千蚊就拎去買 iPhone。 係啦， 有好多呢啲報道噶。 係啊，咁啊如何咧？咁你即係李嘉誠度攞六千蚊買 iPhone， 但係有啲好有好多基層，佢六千蚊買好多罐午餐肉噶啦。 嗯， 六千蚊佢可以餐餐都加塊肉落去。 有人用派出嚟嗰六千蚊去買 iPhone。咁你唔中意呢件事，跟住你就要因为唔中意呢件事，你就赞成将更加多嘅钱俾一啲唔需要呢一笔钱嘅人。咁个逻辑通唔通先？ 系啊，而呢笔钱可能系李嘉诚一亿，龔如心九千万，跟住新 佢可能佢拎去买游艇、买跑车，嗰啲你就唔会知道。 当年有一个有钱佬，就系、是、退差饷退咗千几万俾佢，佢就买咗只叫做 帕克， 系啦，叫做。中文名叫百達飛麗，係啦， 嗰啲名錶， 係啦，千四萬，全球限量五隻，何鴻燊一隻，佢一隻。 咦？但係好似阿林生759林生，佢冇諗過一樣咧，就係、是、如果佢六千蚊派咗俾咁多人嘅話，咁好多人會攞啲六千蚊去759幫襯下，可能嗰條數都仲大嘅喎。 著數過佢，著數過減差餉俾佢嘅，其實因為真係絕對著數嘅。不過當時佢反對，咁冇得講啦。咁我哋一路都主張，其實政府係派錢咧，係會減省嗰個叫做咧。政府嗰個公帑嘅運用點解咧？因為你唔使審查嘛，大家話有六千，咁有好有錢人唔會申請啊嘛。我覺得如果派六千，林生都唔會撳個掣去攞個六千蚊啦，或者好多上市公司。 差期翻件事先嚇 嚇，即係嗱，我哋計起碼計，起碼即係因為佢有上過嚟節目，佢因為反對派錢啊嘛，咁我哋要攞佢嚟做例子就最好啦，係嘛？ 唔止佢嘅，大把人反對啦，憤過無數個人啦。 其實有錢都全部反對，因為咧你本來。派一億俾我嘛，李嘉誠，而家你得翻六千蚊，你當係咩啊？係咪我一億啊？我唔要六千蚊啊！ 唔係嗱，公民黨反對咧係正常嘅。公民黨嘅人咧嘅選票來源咧，大部分都嚟自中產， 係 呢個係好肯定嘅。 係，所以佢哋 而大部分嘅中產有交税嘅打工仔，通常咧直觀一聽到話要派錢俾一啲冇交過税嘅人咧，對佢哋嚟講咧係一件。即係比死更加難受嘅事，我認識好多咁樣嘅人， 係 絕對反對派錢。 係，即係佢咧，你都冇交税，我一年交十幾二十萬税，哇！而家派俾你啲錢，即係佢哋覺得佢哋社會好對 你哋一同我哋辯論咧，一講到有啲人攞得更加多錢嘅時候，佢哋都覺得係冇問題嘅，佢寧願你俾佢掉落街， 係 擺上外太空， 俾啲死窮鬼 都唔要俾你嗰班人拎去買 iPhone。 係啦，唔係買 iPhone 啊，係唔俾你班死窮鬼加餸。 點解咧？因為佢覺得你冇貢獻啊嘛。我身為依個醫生，我一個月揾200,000，我一年交幾十萬税，有乜理由你攞啲錢嚟派俾啲死窮鬼啊？ 佢可能覺得係佢對社會嘅貢獻係大過嗰班死窮鬼咯。 其實 係，你成日都冇嘢撈噶啦，點樣摸開心水補嗰啲咁樣？ 其實係嗱，但係咧，我哋如果你係作為一個即係譬如有即係講翻一個公道説話先啦，社會如果一大班好窮嘅人咧，其實對你哋都唔係好嘅，因為咧。首先你出街可能冇咁安全咧，當呢個社會，所以咧當時就算 唔係你哋係咪要有貧民窟喺你住嘅嗰個屋苑嗱？你個屋苑就升得好多啦，即係樓本位年代係咪？你係咪要有個貧民窟喺你隔離先得咧？ 甚至乎你見到即係咧街邊有啲窮嘅人會挺而走險，因為太窮啊嘛，係嘛？你都唔希望見到香港太窮，因為咧當年就喺佔中發生之前，嗰、那個叫做鄭家純咧就講過一句説話，佢話咧。其實我哋都唔希望香港社會太窮嘅，因為咧，如果窮人太多咧，咁其實對於我哋都對於營商環境都唔好，因為咧會產生動盪嘛。希望大家咧都會即係唔好話喺貧窮線底下，大部分人都生活到好啲，窮嘅人咧得到救助，佢都當時都咁講嘅，希望多啲窮人會得到幫助啦。因為咧，你起碼如果幫助多啲窮人咧，令到社會冇咁窮咧，治安一定好嘅，係咪？咁你都唔想有。充斥住一大班窮人，跟住咧就可能會挺而走險啊，諗啲咩出嚟，估都估唔到嘅。或者可能就劫你身上嗰個電話去賣2,000蚊，而2,000蚊就喺度開飯，就可以攞一條。 佢唔係未必劫你嘅，佢真係可能兜磚駁你個頭腦度㗎。 係啊，佢就可能係就係睇中你手上嘅電話就嗰樣，冇等住2,000蚊開飯啊嘛。我一夜搞掂你，哦，原來就係買2,000蚊買一條命。係咪？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極端例子啦。問題就係香港社會去咁繁榮、咁舒富庶嘅社會咧，我哋係希望即係咧嗰啲叫做 貧富唔好咁懸殊。 係啦，同埋咧一啲基層，即係政府其實集中多啲資源擺基層方面，令到社會咧好過啲啦。因為咁富裕社會，你見好多嗰啲好孤夫無依嘅人。係嘛？你講到香港幾好幾發達啊？100,000蚊一尺樓，喂，咁你仲有好多人為咗慳一個幾毫係嘛？ 即係香港除咗土地問題咧，土地問題即係衍生出貧富懸殊嘅問題啫。係最終貧富懸殊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之前咧咪話嗰啲紙皮啊，一話唔收嗰啲回收，哇！嗰啲阿婆真係幾慘啊！係咪先？即係你派嗰6,000蚊，其實對嗰啲阿婆嚟講都好有幫助。 對嚟講係多錢咯。 喂，佢執紙皮咧，一個月可能得1,000-1,000零蚊嘅啫。 咁少 嘅。係啊，一日執10-20蚊嘅啫。佢即係執多幾百嘅啫，可能一個月執多100-200嘅啫，或者唔止嘅，可能一日執50蚊，一個月咪1,500蚊咯。咁你俾派6,000蚊俾佢，佢已經等於四個月嘅啦，多4個月收入嘅啦。係嘛？咁所以咧，係好多基層嘅人咧係需要，譬如依啲叫做救命錢。咁當然啦，有啲人覺得啊，你揾到錢嘅，你咪捐翻出去咯，回饋社會咯，嚇一樣嘅啫嘛。 但係捐都未必嗰啲阿婆可以受到惠噶嘛，你明唔明先？即係最直接嘅都係俾嗰6,000蚊個。 唔係啊，意思就係咧，你覺得你6,000蚊冇需要，你咪捐翻出去咯。即係正如當年李嘉誠派錢嗰時，佢話噶，依6,000蚊對我嚟講冇需要。咁李嘉誠咪話捐咗佢咯。啊，佢話收到一筆錢，佢咪捐翻出去咯。 唔係同埋。大家要討論呢件事嘅時候，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而家我哋係冇任何一個政府嘅政策去再分配財富噶啦， 冇噶， 係一啲都冇啊！基本上，即係嗱，攞綜援嘅人就已經經常有啲某啲政黨啊出嚟攻擊嗰啲啊養懶人啦、啊，嗰啲自咩黨嗰啲啊， 唔係咁養綜援係的確係會養咗部分嘅懶人。咁問題呢個係一個即係社會嘅保障網嚟，安全網嚟噶嘛？有人需要跌落嗰個網，你要救佢噶啦，係嘛？咁唔通有得佢餓死咩？係嘛？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即使係養懶人都好啊，你起碼令到真係有需要嘅人都會有即時得到救援先啊嘛。 如果你用翻同樣邏輯嘅話咧，當有一樣嘢被濫用嘅時候，你就完全否定嗰樣嘢咧，咁就唔該你咧，公立醫院唔好設立急症室啦。因為係有好多人濫用嘅，可以好大膽咁同大家講。 係啊，你不如刑事化啦，濫用公。 你為咗杜絕濫用急症室嘅人，就要有呢啲需要急救嘅人咧，就唔好俾佢睇急症室。你係咪要咁樣做咧？ 唔 係個邏輯就係咁啊！而家正就係咁啊！ 你唔係啊？佢係意思係要取消急症室，等於唔搞急症室， 急救 因為有濫用啊嘛。 之前咪話加價咧，即係急症室加價嘅原因，咪就係想少啲人濫用喎。係 啊， 都好似唔係好得咁喎，其實。 咁其實真係事實好多人濫用，因為好多人咧，喂少少事係嘛，咁啊走去真係睇急症呢樣嘢，真係我覺得都好唔啱。你去嗰啲叫做咩誒醫生，即係睇下嗰啲門診咪算咯，好多係嘛。 咁但係你急症室嘅原理就係、是，即、就、係、是、你寧願真係可能俾人濫用，你都有救到一啲，可能有一個人真有，哪怕一百個人入邊有一個，可能如果你再救遲佢兩個鐘，佢就真係會死嘅。你就係要救嗰啲人啊嘛，其實。 唔係咁，你咪必要時，你咪急症室喺度立條法例咯，係嘛？即係如果你話誒嗰啲唔急症嘅，咁啊政府咧就會咩啊？又可能會保留追究你嘅權利啊，支持你或者動兩個差佬喺度嚇。喂，其實動兩個差佬喺度，可能已經 係咁，你收翻去市值個價錢咁都夠啦，你收翻門診價咯，收翻去私營嘅， 係都啱。 咁已經好夠啦，其實。 其實都係個價格佢決定問題啫嘛。 係啊。 咁啊，喂！呢節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討論咗派錢都成20分鐘啦。咁我哋下節翻嚟咧，講講股市同 Bitcoin。